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战争这个话题。为什么在21世纪这个环境里，主要的国家或者正常的国家想要进行一场成功的战争是如此困难呢？它这里什么叫成功的战争呢？就是指，我从战争的结果，如果我打赢了，那么我从战争的结果，战利品啊，或者占领的地区啊，掠夺的财物啊，这些，战争所得要比我的战争成本，我投入的资源要多，我能赚，这个就叫成功的战争。但是在21世纪，为什么这样成功的战争是如此的困难呢？尤尔赫拉里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经济的模式，经济的这个性质改变了。在古代呢，财富的形式大多数来讲是物质的，比如说土地啊、粮食啊、城市啊、货物啊，这些东西都是物质性的东西，所以你可以通过掠夺啊，可以通过这个抢这个战利品的这个方式来获得财富。只要你打败你的敌人，你就可以掠夺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城市，奴役他们的人民，甚至直接把你的战俘作为商品来进行买卖啊。罗马以前的，古代罗马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一个国家，它是靠怎么讲叫以战养战，它是靠战争，尤其是罗马帝国前期。他是靠战争来养战争，就是有掠夺了这个战俘之后出售，同时利用战俘作为奴隶来进行这个生产，或者是抢夺矿藏，对吧？像这个美国就是抢夺的这个墨西哥的一些金矿啊，在加利福尼亚的这些金矿，德克萨斯的这些。但是在我们今天，在21世纪。财富的主要来源已经不是那些物质性的东西，而变成什么呢？变成科技。你一块田地，哪怕是一个金矿啊，能够产生多少财富呢？但是我一个 iPhone 手机，我就可以做到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对吧？哪怕是石油，有很多人觉得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嘛，觉得很了不起。但是你想想。就说现在油价很高，油价很高 ，OK。但是你一桶，我们讲一升这个汽油，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个价格，但是一升汽油，加拿大的汽油可能是跟中国差不多，差不多价格的，因为加拿大的税也很高。一升汽油它大概也就是不到1.5块，而一升可口可乐呢？在卖的贵的地方也要1.5块，稍微好一点的饮料就超过1.5块，它比石油的价格是要高的。所以，但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东西的话，价格才能上得去。原材料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是越来越不值钱。在这里，尤尔赫拉利举了个例子，说这个 ISIS 啊，这个伊斯兰国，抢劫了。他是用这个比较原始的啊抢物质的这个手段，抢劫了伊拉克的银行，抢了多少呢？5亿美元啊！同时他又在抢来的这些油井，生产石油来卖，卖了多少呢？也卖了5亿美元。那么这加起来10亿，他们付出了多少人的生命啊？多大的政治代价？抢了10亿。但是这个和一个正常国家的 GDP 来相比的话，比如说和中国、美国这些相比的话，这真的是九牛一毛。随便这些国家，它 GDP 就是20万亿，对吧？那么你不可能去为了10亿去打仗，你打仗的花费可能都是几万亿、几万亿的去花费，你靠什么？你想现代战争，你靠什么来挣钱呢？你靠什么来这个获得利益来补偿你的战争消耗呢？而且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开战的话，贸易就停止了。 你贸易停止的话，你就失去了更多的赚钱的机会，你又为什么要去开战呢？或者说，准确一点说，就是你为了利益的目的去开战，为了经济利益的目的去开战，显然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了啊。比如说，你要入侵美国，那美国最富有的地方就是加州啊，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的 GDP 要占到整个美国的1/6。加州最富有的地方就是硅谷，对吧？那么你军事占领硅谷，你把硅谷打下来有用吗？你把苹果公司、脸书公司、这个 Google 公司全都占领了，有用吗？你占领了以后，他就失去了创造财富的能力了。虽然他们的市值加起来几万亿美元，但是你占了一个空壳子，毫无意义，对吧？硅谷里没有硅，这个是尤尔赫拉利开的一个玩笑。这硅谷里其实没有硅矿，不是靠那个物质性的东西挣钱。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下面，财富不来自于可以掠夺的那些物质性的东西的话，那么战争就失去了创造利益的可能。在古代呢，战争还有一种途径可以获得利益，就是打败你的对手，然后迫使他签订或者建立，对你有利的贸易规则。这里尤尔赫拉利举例就是举的这个英国打败拿破仑的这个例子。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背景：拿破仑当时确实非常想占领英伦三岛，他制定的计划就是英国和这个不是法国和西班牙建立了一个联合舰队，他希望靠这个联合舰队呢来吸引英国海军的注意，把英国海军吸引走，然后呢，他这边再悄悄登陆，因为法国的强项在陆军，所以他必须要在陆地上和英国打，海上呢，他就希望把英国的舰队给吸引走，但是英国海军的反应速度很快。他就把这一支原来准备在海上跟英国舰队玩这个捉迷藏，引着英国海军主力到处跑的这样一支法国、西班牙海上联军呢，给追上了。这个位置就在西班牙的一个叫去 Fargo 还是去 Fargo 啊，反正这样一个地方。因为这场战役很有名，这场战役就叫 Battle of Trafalgar，打得很惨烈，几乎双方都是全军覆没。这个双方的主将都战死了。哦，不对，法国的那个主将是被俘，然后那个英国的主将就是纳尔逊是战死了。但是战役的结果，这个海战的结果是英国赢了。这就导致拿破仑就没有办法实施他的登陆战的这个计划。那么拿破仑怎么办呢？他就实行了一个叫大陆封锁的这样一个政策。所有欧洲大陆的港口，全部不对，英国货船开放，同时逮捕英国商人，英国的生意就没法做了。它是一个岛国，它必须要做生意啊。好在它那时候还有美洲的这个殖民地，要不然英国真的是要屈服的。所以当然后来这个威灵顿公爵就是把拿破仑打败了之后，这些就改过来了。所以通过战争也可以，你打赢了，你也可以修改对你不利的这个贸易规则，你也可以获利。但是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破坏力太强，所以你即使打赢了，你也没有生意可做，你也没有东西可抢，划不来。所以尤尔赫拉利讲，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了原子弹之后，有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大家看到那个情景之后，那些大国都不再愿意打仗，他们可能会找一些代理人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不会再直接冲突。最典型的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啊，大家看到真的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就是非常危险，不叫不得不发，就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该往后退。哪怕像朝鲜这样的小国家，它只要有核武器，它只要有足够的破坏力，都没有人愿意去激惹他。除了原子弹以外呢，还有一种技术手段就是网络攻击。在有网络攻击之前，有的时候战争是会以这样的一个形式进行的，就是我能打到你，你打不着我啊，就像美国打日本一样，日本你最多就打了我一个珍珠港， 然后我美国的城市，任何一个城市你都没办法攻击到，然后我可以打你啊，这美国的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就体现出来了。但是有了网络攻击之后呢，这个情况就变了，这个战争啊，随时可以在你的大型城市，在你的重要的城市里发生。比如说一个恶意的软件，比如说一个逻辑炸弹，可以让你整个城市的交通全部瘫痪啊，可以让你的火车出轨，可以让你的这个供电全部停下来，给你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个，是在网络攻击之后，有了这个互联网之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技术手段。所以那些主动发起攻击的国家，你不能保证，你的对手没有还手能力，或者说没有报复能力，没有二次打击的能力。你即使有这个反导系统啊，可以构建一定的保护网，你都没有办法去防它的这个网络攻击，对吧？所以就变成了，没有前方后方，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的战争一上来就是全面的全国的沦陷，或者全国卷入战争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所以没有谁再去愿意，这个代价实在太大，而且你又抢不到什么东西，这个战争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无利可图的一个事情了。这里沃尔赫拉利还提到一个古代的战例作为对比，他就提到了这个黑斯廷斯之战啊，Battle of Hastings。1066年，诺曼底公爵，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征服者威廉”，他就想占领整个英国。那么他的运气非常好啊，我不知道他是运气好呢，还是他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英国当时的国王是叫哈罗德二世 （Harold the Second），哈罗德二世，刚刚和挪威人打完仗。而且那场仗打得非常惨烈，就是那是英国最后，终于把挪威就是维京人海盗维京人的势力给清除出英国的最后一场战役，这个战役叫斯坦福大桥之战，好像是这样。挪威的维京人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而且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处于他的巅峰时期。斯坦福桥之战之后，挪威人就是维京人，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这个国王，挪威的这个国王叫无情者哈拉尔，这个人在历史上也非常传奇。为什么？他身高2米，那个时候欧洲普遍的欧洲男人身高就1米6左右啊，他2米完全就是个巨人。所以那一场仗打得非常惨烈，把这个无情者哈拉尔居然打死了。当然，这个哈罗德也负伤了。然后英国基本上是惨胜，打的是精疲力竭。刚刚回到伦敦，当然打赢了啊，把挪威人赶走了。刚刚回到伦敦，这位这个征服者威廉就来了。所以这个哈罗德的话是可以说是仓促应战。即使如此呢，这个黑斯廷斯之战的话也是打得非常惨烈，最后是把这个哈罗德二世啊给射死了，大概是弓箭把他射到眼睛还是射到头了，就把他射死了。然后就征服者威廉就打赢了，最后他就征服了整个英国。这个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被外来的力量给征服。在此之后，再没有人征服过英伦三岛。扯远了。这个尤尔赫拉利这儿的意思呢，就是说，征服者威廉他付出了不过几千士兵的死亡的代价，他就获得了整个英伦三岛啊数不尽的财富啊。但是在现代社会的话，你想都不要想，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尤尔赫拉利还是提醒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不打仗，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种和这个智人这个物种变得善良了啊，智人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凶残的物种，而是因为我们这个账算下来以后划不来，所以才不打仗。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发现一种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代价较小的方式征服对方以获得更大利益的时候，我们还会打仗。所以他说，为什么我们前面讲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例子？ 那么多人很担心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为什么他要用一个章节来解释为什么这个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因为人家就怕这个树立这样一个榜样，就是说，哎，俄罗斯都可以通过很小的代价来占领克里米亚，获得一个很大的利益，那我也可以呀，那就糟糕了。所以尤尔赫拉利一再强调这个克里米亚战争的特殊性啊，它不能够作为一个普遍的例子，在现代社会来讲的话，战争是不能够获利的。但是这个章节最后呢，我们要回过头去想一下，这个章节的副标题就叫"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啊。他在最后呢，就回过头来讲说，人类其实呢，有的时候很蠢的，他就。举例，就二战这些国家呀，他都想通过战争来获得繁荣，德国呀、意大利呀、这个日本的，但实际上，战争带给他们的是毁灭。反过来，他们打完仗之后，一地废墟的时候，他们反而没有在任何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反而实现了繁荣。所以你回过头去想，那你不是特别特别愚蠢嘛，对吧？特别愚蠢就是你早干嘛去了，对吧？为什么你一开始做出那么错误的决定呢？尤尔赫拉利解释说啊，人类的愚蠢就是我们整个历史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人是愚蠢的，或者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愚蠢的。他们可能每做一步的决策都是非常精明的、非常聪明的、非常理性的，但是问题是，人类的这个全球性的这个人类社会的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能够去理解的范围。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无法预测对方根据你这个决定，他又会做什么决定。你在对他的决定做出反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回馈系统，一个反馈系统。你没有办法去预测将会发生什么。那么世界性的战争以后还有没有可能呢？尤尔赫拉利讲啊，不要去做这种猜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他讲，最可怕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认为世界性的战争不可避免啊。这个听着很耳熟啊，有一句话叫"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啊。在尤尔赫拉利看来，这种态度是最有害的，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叫自我实现的预言。你越是怕。就是有战争，你说呀，将来一定会有战争，那么你就要开始备战。你一备战，对方也就紧张，对方也要备战，对吧？那么这样相互刺激以后，还真的有可能去引发战争，这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预言。这个态度是应该避免的。从我们人类阻止了冷战变成热战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们是可以阻止战争的。但同时反过来呢，也不能过于乐观，就是说。我认为战争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人类有的时候蠢起来也是让你目瞪口呆。这就会引到我们下一个课题了啊。他讲，那么可能对抗我们人类愚蠢的那个一个良药是什么呢？是谦卑，就是不要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不要觉得自己的国家呀、自己的宗教呀、自己的文化呀是世界第一了。啊，这个 American First 啊，我这个美国第一啊，世界我是最优秀的人，我这宗教是最好的宗教，这个是比较危险的。那么下一个章节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谈这个谦卑的这个问题。